今日是复活节的主日，基督教的信仰有两大支柱。第一就是说，我们是纪念主耶稣他的钉身死在十字架上。在刚过去的星期五，我们有受苦节的纪念崇拜，我们纪念主舍身的大爱。另外一根的支柱就是说，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若果没有复活，他的牺牲就是毫无意义，毫无果效，就好像一个普通人死去一样。若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在台上讲其实就是浪费气，你在台下听就是浪费你的时间，我们可能早点去喝茶更好。葛培里牧师他在过多月前，他就回到去天父的怀抱里面。在他未离开世界之前，其实他曾经都写下以下的一段的说话。他说，有一天你们会读到或者会听到，就是葛培里已经是死亡，但是你不要相信这一些的字句。其实我那个时候，即是说他死了之后，那个时候比现在活得更有朝气。我只不过是转了一个新的地址，我是去与神同在那一个的地方。葛培里牧师那个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他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再不被这个的肉体所来到是拘禁，可以回到去天父的怀抱里面。这个就是复活的意思。在约翰福音，就是我们读到的一段的经文，其实是整章的圣经里面是讲到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的事迹。在里面有两句的说话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在二十五节的里面，这里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当中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和马太，或者是这个马大，他们两个其实都是主耶稣所认识的。当拉撒路死了之后，这个的是马大和这个的玛利亚，他们就找人去请耶稣基督来到为拉撒路祈祷，希望可以医治他，即当拉撒路病危的时候。但耶稣基督，你发觉在经文里面记载，他并没有即时的动身，即没有即时的去来到去医治这个的拉撒路。似乎我们听下去或者看下去经文的时候，主耶稣好像是无动于衷，没什么人情味这样。然后在第四节那里，你看回经文就说，他说了一句我们似明又不是很明的一句的说话。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句的说话其实我们不很明白。人我们只是关心，就是说自己的病是否得到医治。我并不关心神的旨意是什么，或者是怎样是得着神的荣耀。我们可能不是很担心这件事。没错，神是怜悯，神是有这个的是慈爱，他怜悯人，他乐意的来到医治人，施恩于人，拯救人的身体是脱离这些的苦境。但是神很多时候就是说要借着一些蒙拯救的人，叫他们在当中来到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我们看到就是说，直至拉撒路他死了之后，尸体在坟墓四日的时间，你发觉耶稣基督才好像是大条斯理去到拉撒路的屋企，在当中来到出现。而马大相信就是说，若果拉撒路他活着的时候，耶稣可以早点来 就可以医好佢啦。咁所以你睇嗰个圣经里边嘅记载，就系马太似乎有少少好似埋怨嗰个嘅字句喺当中。啊，佢埋怨耶稣基督点解冇及时嚟到系医治拉撒路？点解而家四日啦？啊，你哎呀，主耶稣你嚟得太迟啦！已经四日，即拉撒路已经死咗四日，埋咗喺嗰个坟墓里边四日。点解经文系咁强调四日呢？因为其实四日即系代表咧，嗰条尸都发臭噶啦，已经。若果拉撒路一断气嘅时候，耶稣即刻到去医好佢，嗰啲人可能话：哦，可能其实拉撒路当时其实就未死嘅，可能系或者系嗰个嘅心脏停顿咗一阵间嘅啫。啊，咁诶。所以可能他否定了耶稣那个亲自将他从死里复活这个的事迹，但是死了四日，条尸已经发臭了，根本就是全无复苏，全无再医治那个的可能。这个时候耶稣去到他家，将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不是神迹是什么？当耶稣见到马大的时候，他 对马大说拉撒路要复活。马大以为耶稣所指的就是末日来临之时，拉撒路好像其他的信徒一样将会从死里复活这个的事件。但主耶稣在这个的第23至26节里面，他有一个的宣告，但他宣告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然后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在简单的这三节的或者是四节的圣经的里面，你看到其实有三种不同的复活。第一就是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即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自己他就是复活的源头，我就是生命的源头，这个就是他的宣告。主现在就可以能够叫这个的拉撒路那个肉身再一次的复活过来。第二就是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其实知道就是说将来主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死了的信徒亦都可以他们的身体得着复活。第三方面在第十这个23至16节或者是26节里面，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一句的说话其实就是说知道我们现今我们的信徒我们得着这个的永生，以至去到43至44节的时候，这里讲到主耶稣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然后就那死人就出来了。你看这个情景其实都挺恐怖，手脚都包着那些布，跳下跳下走出来，好像僵尸那样。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即将他那些包着那些布解开了。拉撒路得着复活，我们看到主耶稣可以使到死人复活，证明他就是掌管生命的主。复活节纪念主自己，他能够胜过死亡，他不被死亡所拘禁。他复活的大能其实就是基督教在过去2000多年来最核心一个的历史记录。根据圣经所记载，复活的主曾经是向不同的人来到是显现，最初就是说向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一班的妇女来到显现，然后叫这一班的妇女话给其他的门徒来到知道，话给你听在加利利来到会合。有另外一场面就是说是在不同的场合，在这个的马可楼向不同的门徒来到显现， 亦都喺以馬五斯內路，以馬五斯路上嚟到向兩個門徒嚟到顯現。啊，喺提比利亞海同門徒嚟到去一齊食早餐，更加就係話喺加利利山上面一次過向超過500人嚟到顯現。聖經之後又記載到一班跟從耶穌嘅人，包括11個使徒，在很短時間之內，他們從一個本來是恐懼、沮喪、悲哀的情緒當中，突然間有180度的轉變。這個轉變是一種具有爆炸性的一個膽量，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知道他所跟隨這一位的主耶穌基督，他千真萬確從死裡復活過來，所以這一班的門徒他們拼死都要去到各地去宣揚這一件的事蹟，宣揚主的復活、主的福音。現在就讓我們用少少的時間，我們從一個的簡單歷史的角度去分析一下，就是有三種較為多人用的一些的論證，他們嘗試就是說去推翻這個耶穌從死裡復活這個的事實。若果你發覺任何一個的論證真是可以成立的時候，基督教其實宣布玩完，宣布收檔，你和我其實可以即刻回家，我們不需要在這裡做這個叫復活節崇拜。三個的論證，第一個的論證就是說叫做是昏迷論 The Swoon Theory。 昏迷論就是什麼呢？就是說有人 說耶穌基督其實呢他是釘十字架之後他沒有死到，只不過呢他是痛到暈了，當他醒回之後怎樣呢？醒回之後，哎呀，啲門徒呢就以為他真的復活了，所以呢產生了那種叫做是震撼性的一種宗教的動力，這種是被稱為昏迷論的情況，究竟又可不可以成立呢？我們都知道在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前，其實他已經是 被折磨到其實奄奄一息的了，十字架當時的刑罰其實是極其的痛苦，而羅馬政府亦都不會說那麼輕易容許一些的犯人有任何機會可以逃離這個死亡這個的結局，所以他們是怎樣來釘十字架，用5至7寸長的釘釘下去犯人兩個的手腕上面，然後掛在十字架上6個小時，最後我們都知道在耶穌基督就是說那個事蹟裡面有個羅馬的兵丁用這一支的矛來到刺他那個右邊的肋旁近肺的位置，即是說耶穌基督不死都沒有可能，如果根據這個記載的時候。但就算我們退一萬步來說，假設真是這個的耶穌基督他是昏迷了，三日之後他復活，但他復活，他三日之後他甦醒，不是復活，三日之後他甦醒過來，當他甦醒過來之後，他發現原來自己就在那個的墳墓的裡面，發覺傷口非常的痛，還周圍被一些的裹屍布來到包住，除了之外還有30多根那些的叫做是香料是將他的身體來到是包裹。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这个叫做苏醒了的耶稣，他当时的体力和那个的身体状况，究竟他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是挣开那个裹尸布，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是挣开厚厚包住他那些的香料呢？然后他怎样再用我们叫降龙十八掌，将那个的本来是挡住那个坟墓的那个千几可能是千几磅重的大石是推开，以致可以出到来。出到来的时候，本来我们都知道有一班的守卫是到去守住 就算出咗嚟嗰班嘅守卫当佢睇唔到都好，啊，当主耶稣真系可以出到嚟啦，然后呢一个满身伤痕、奄奄一息嘅耶稣，又只脚已经系点啊？被嗰啲嘅钉其实系刺穿晒只脚板，佢有冇可能可以再徒步行去加利利这个地方和门徒来到会合呢？就算又退一万步来讲，就算他真的去到那个的门徒那里，当那门徒一打开道门，一见到耶稣，你估怎么样？会不会说哇好兴奋啊？我相信不会，我相信就是说见到的时候不会产生一个爆炸性的一个的行动，可能见到吓乜搞成咁啊，成身都瘀晒，你坐低，等我系到医翻好你，啊，同佢急救。呢班嘅门徒如果真系见到咁嘅情景，可能嗰个表达就系咁样样。所以我哋发觉呢一个嘅昏迷论呢一个解释，其实可能比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更加嘅，你需要一个更大嘅信心嚟到去接受。第二个就系，找错坟墓咯，即系揾错坟墓，又揾错人。啊，呢个找错坟墓论系点样咧？就系话咧，有啲人指出，就话最初咧发现唔见耶稣身体嘅呢一个嘅尸体嘅系一班嘅妇女，但系咧可能啲妇女咧就嗰啲方向感冇咁好，咁所以咧就点啊？呢班妇女咧，哎呀，原来去错咗另外一个嘅坟墓。即是真的了，去错的地方又找错那条尸体，在坟墓里面就发觉，为什么找不到尸体的呢？就原来就是说，啊，耶稣基督复活了嘛，所以找不到尸体咯。听下去呢，又真的有可能有这样的可能性，发觉呢，好像尸墓那样呢，那真的就没什么方向感的。咁啊，揸车咧，我嗌佢转左咧，佢系转咗右；嗌佢转右，佢系转咗左。啊，咁即系话咧，唔吓死咧，都激死。啊，咁呢班嘅妇女咧，咁佢哋会唔会真系又系咁样样咧？啊，揾错嗰个嘅坟墓咧？咁但系你又谂翻嘅时候，你又觉得喺圣经里边嘅记载，我哋都知道。啊，当耶稣佢嘅尸体被攞落嚟嘅时候，然后放喺呢一个嘅，当时约瑟嗰个坟墓当中嘅时候，嗱呢一班嘅妇女一直都系跟随喺后边，啊，清楚知道嗰个坟墓嘅位置，啊，以至当佢星期日佢哋带一啲香膏嚟到去高抹耶稣嘅时候，佢哋冇可能嚟到忘记，冇可能唔记得到嗰个坟墓嘅地点。又是这样了，若果真的就算他们是找错了一个坟墓，啊，但是当这些门徒来到之后，啊，告诉他们，哎，那个地方不是这样，是哪一道的，我们都知道，啊，门徒，啊，妇女可能记错，但一班门徒也都没可能记错找错，就算是一起找错了，有没有理由就是说连那些守坟墓的罗马兵丁都守错了一个坟墓呢？又再退一万步来讲，若果门徒和妇女这一班人全部都找错了的坟墓，那个罗马兵那班罗马兵丁又守错这个坟墓的话，那一班很憎恨耶稣，憎恨到入心入肺那一班的文士长老，这一班人又怎会容许这一班的门徒来到宣布说耶稣复活呢？就是说当这一班门徒说耶稣复活的时候，啊，这一班的犹太的这一班的领袖一定去回耶稣那个坟墓里面，只要将这个耶稣的尸体拿出来游街示众，哇，那些人在人的面前去展览一番的时候，即刻这个所谓叫耶稣复活 这个事迹可以完全的推翻。第三，就是盗墓偷尸论，就是说有一些门徒来到偷走了耶稣的尸体，偷走了之后就讲大话，讲大话说这个耶稣复活了，然后继续他们这班门徒去发展他们所期望耶稣基督所发展的这个宗教。门徒偷尸这个讲法呢，其实是最早一种是否定耶稣复活的一种的讲法。如果你是看回这个的马太福音28:12-15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明白一点。你说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钱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有我们劝他，保你们没事。兵丁受了钱银，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即是说当门徒是宣称耶稣复活的时候，反对基督教那些人，好像这些祭司长、长老、文士，他们聚集一起来到商量，决定给很多钱那些兵丁来到去贿赂这一班的兵丁，讲出这些说话。这一段的经文其实都告诉我们听那个复活的真实性，更加的来到说服我们。即是说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不单止只是门徒之间那种的传言，又或者不单止是在耶稣基督复活100-200年之后所渲染这个的一些的神话情节，绝对不是，那是说当时其实已经开始引起那种的骚动，惹来了那些的犹太的领袖，他们用尽不同的方法希望来到打击这个的传闻。第一就是说这些的守这个坟墓的兵丁，他们给钱他来到去讲出一些不符合的事迹，即是说证明那一班的犹太的长老他们知道真是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第二就是说，其实表示就是说他们都承认这个耶稣基督那个的坟墓当时是真是有一些的兵丁来到是守住，只不过后来就变成一个空的坟墓。以至最重要的质疑就是说，这一班的门徒他们究竟是怎样信这件事情呢？最重要就是说这一班的门徒若果他们真的好像传说所说是偷了一条尸的时候，即是说是门徒自己制造出来一个的骗局，即是说偷了尸体之后又去宣称这个的主来到是复活，即是门徒讲大话。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来这一班的门徒，所有11个的门徒，他们绝大部分其实都因着去宣扬主耶稣复活这一件事，他们受逼迫，大部分的更加为主来到殉道。你想想，当一个人他是愿意去接受一些的迫害，他愿意来到是殉道的时候，但是若果他知道自己原来是制造了一个的骗局，是讲着大话，试问他有什么的动机去继续坚持这个的骗局？这个呢是解释不到，唯有这件事是真，这一班的门徒跟从主的人，他们才愿意来到去接受不同的程度的迫害，他们甚至乎舍去他们的生命，他们才肯做，知道是真。假的时候没理由为了讲的一个大话，他们继续的来到去，就算没了一条命他都去做，他们不会。所以其实三个尝试是推翻耶稣基督复活的论证，其实都是不可以去成立。有一个的故事是讲到是 这个的佛祖释迦牟尼，他被人发现了有一块的遗骨，当地人发现了这个遗骨之后，很多人就将这个遗骨来到供奉，更加举行一个盛大的游行，成千上万的善众见到这个的一块的骨头，向着这个骨头又跪又拜。当中有一个基督徒，他见到这个的情景，见到这班这么虔诚的佛教徒，他们是跪在地上向这个的骨头拜的时候，他很感慨，他说若果耶稣基督有一块的骨头是被发现的时候，是会怎样呢？就是基督教即刻崩溃。若果有一块骨头被发现的时候，因为有任何遗留下来的骨头，即是表示复活是一个的骗局。基督教的兴起是建基于耶稣复活这个的事实里面，早期教会所宣讲的亦都是耶稣复活这件的事，而不是一套的教义来到开始。没有耶稣基督复活就没有基督教，因着基督的复活，你和我不单止今生我们有盼望，我们更加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现在也都享受着一个新的生命。今天究竟你和我怎样来到过一个新的人生，一个新的生命呢？讲到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引用了葛培利牧师他怎样来到看待死亡 的一些看法来到做介绍。在结束的时候，我也都引用他怎样来到看待因为复活的主而有的一个的生命。就是说在葛培利牧师他80岁生日的时候，很久之前，他99岁过身，就是说讲差不多20年前。他80岁生日的时候，当时美国 CNN 电台，我们叫名嘴，叫这个的 Larry King。这个 Larry King 呢就去跟这个的葛培利做一个的访问。就是这个 Larry King 问葛培利，他说你的人生当你回望回的时候，你觉不觉得是很有意义呢？你的人生，因为你可以带到这么多人去认识耶稣，你会不会觉得你人生一定不会有遗憾呢？你猜葛培利牧师他怎样答呢？他说我，即葛培利说，我是一个最大的失败者。他说我花太多时候和人一起，相反我给神的时间是太过少，我太专注于工作、侍奉、开布道会，我应该和神有更加多亲密的时间，让人从我身上可以是感觉神。这个是葛培利，他在80岁的时候，他回望回自己的人生，他所写下的。弟兄姊妹，我们发觉连葛培利这一位这么有成就，或者是神所这么重用的一个仆人，他都感觉自己很大的亏欠，太少时间跟神去独处，太少时间可以去亲密，去亲近这一位的神。盼望在复活节这个主日的时候，圣灵都提醒我们，我们更多认识、倚靠、亲近这一位复活的主。我们一同来到祈祷。主要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感受， 当中因着你的钉身流血舍身，我们感觉扎心难过，但来到今日这个星期日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你自己复活的大能，我们得着欢欣，得着盼望。主啊，你是满有能力，你是唯一，正如在圣经里面所记载到，你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主啊，因着你的大能，你的复活，你的权能，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是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今天是